大家好，我是韦斯利。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不受控制的电梯，长生不老的猫，迷惑人心的眼睛，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 新派小说电波，韦斯利科幻传奇，中午十二点半至一点，凌晨十二点至十二点半，正在热播。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韦斯利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韦斯利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小巴虽然在度开玩笑，但系你哋就咁听咧，你觉得我阿爹会唔会真系外星人啊？ 哦，有可能噶， 但系我觉得咧，只可以话佢好神秘，来历不明，又或者系去向不明之类咧，就唔可以话佢一定系喺另外一个星球嚟噶噃。 唉，时间一年一年咁过去。个有马金花的消息就可以得到巨额的奖金，依然有效的。期间大把人浑水摸鱼啊，报假料，但是我都一定会派人去查，只不过由始至终一路都没有结果。一直到五年之后， 长金，真是你？ 金花，你究竟去咗边啊？你知唔知呢五年嚟，马场主佢几乎日日都浸喺酒里面啊！ 五年啊！ 嗱，卓长根净系讲咗三个字啫，马金花就即刻做咗个手势，叫佢唔好再讲落去。佢担高头望住远方，卓长根跟住佢视线望过去。那远处连绵不断的山峰就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东西，但卓长根很有耐性地等着，隔了很久马金花才慢慢说： 你不要问我，你什么都不要问我，就算你问了我都不会说的。 你金花，你不说怎么行？这五年你究竟去了哪里？ 卓长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每一个人再见到马金花之后都想问的，但是马金花只是淡淡地一笑。 长根啊，你是不是又想我们之间不再说话？ 当然不是啦，我们不可以再不说话的了，但是 你就要听我说，记住不要再问我任何的问题。 我 卓长根这个时候望着马金花，他在马金花面上找到一种成熟更加懂事的神情。没错，他已经长大了，21岁的大姑娘，虽然他个性还是这么硬颈，但是毕竟他真的长大了。一时之间卓长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是马金花呢，就一直用他那种温柔成熟的眼神在等待卓长根的回答。隔了好耐，卓长根先讲： 咁好啦，我唔问，但系我唔问，其他人一样会问嘅。我谂马场主佢一定会问你， 我都会叫佢唔好问，问嚟有咩用咧？我已经翻嚟啦，咁先系最重要嘅。你哋究竟系想我翻嚟啊，定系想搞清楚 我呢五年究竟去咗边啊？ 我咁，唉，咁好啦。 好啦，我哋翻去啦。而家只剩翻小白龙，冇其他马啦。 卓长根拧一拧头，嗱，马金花一翻身上咗马，向卓长根伸到出手嚟。只有小白龙一匹马，佢邀请卓长根一齐上马。哇！卓长根呢个时候个心乒乓乒乓咁乱跳，嗱，佢企喺嗰度唔知喐好定唔喐好。隔咗好耐，佢先一纵身上咗马，骑喺马金花后面。嗱，呢个时候佢嘅感觉咧系好似喺佢身体前边，好似系一个火炉咁，佢成身都热晒。啊，又或者系话佢自己简直就系一个火炉，差唔多要喷出火嚟咁滞。但系马金花佢若无其事咁，阵一阵马缰绳就向前边跑咗出去。但系跑咗出去冇几远，就遇到一群喺放牧中嘅马。嗱，马金花拧转头望咗一望卓长根，阿卓长根即刻就会意啦，直接就喺小白龙背脊上边跳到去另外一匹马上边。嗱，当佢哋两个人一齐向前，遇到嘅马群同埋牧马人，而所有嘅牧马人一见到马金花翻嚟，即刻就放低晒手上面做嘅一切，发出嗰种近乎哽咽嘅欢呼声，一齐跟喺后边就翻嚟。嗱，所以当佢哋两匹马翻返马氏牧场嘅时候，并唔系净系得马金花同埋卓长根两个，而系已经汇集到一支差唔多有几百人嘅马队。嗱，一入马场，马金花同所有嘅人打招呼，见到佢嘅人个个都好似傻晒咁。嗱，有啲正喺度洗紧马嘅，就唔知点解竟然将啲水就淋喺自己身上面。嗱，有啲就喺度锯紧草嘅，系几乎将自己只手都批咗落嚟。嗱，人人呢个时候都放低自己手头上嘅事，全部都围晒上嚟，成个马氏牧场简直好似煲滚壶滚水咁，欢呼声咧就此起彼落，所有人都好似喺度毫无目的咁狂叫。啊，叫啲咩咧？连叫嘅人自己都唔知道吓。嗱，佢哋净系喺度表示紧心里边嗰种开心，佢哋好似要将五年嚟嗰种哀痛喺今次嘅欢呼大叫之中一齐全部发泄晒咁。嗱，马金花同卓长根嚟到房舍前边，嗰种惊天动地嘅呼叫声一早已经将马醉木同埋佢啲老部下震动咗。有两个人咧扶住马醉木行咗出嚟。嗱，老实讲啊，马醉木已经好耐冇见过阳光嘅，佢苍白嘅皮肤喺阳光底下显得好可怜。佢双眼呢个时候眯成一条线，因为太耐冇见光啦，想擘大眼都几难。但系佢又搏命想擘大啲只眼睇清楚。问呢个时候，佢不断咁向左向右望。 金花，金花，你系咪翻嚟啦？金花，金花，你系咪翻咗嚟啊？ 本来马醉木就好似铁塔咁样嘅彪形大汉，经过呢五年，简直已经变成风中嘅残烛啦。所有人喺嗰一刹那，大家都静晒。马金花喺马背上落嚟，擘大个口，但系一样发唔出声音。啲眼泪喺佢眼里边不断咁涌出嚟。佢呢个时候一下子扑到佢父亲前边，紧紧咁伏喺佢父亲身上就喺度喊： 爹，系我，金花，我翻嚟啦！ 马醉木身体不断喺度震，佢擘大口，一啲声都发唔出。呢个时候，四周围嘅人全部都涌晒过嚟，大家都喺度大声咁嗌： 老长村，真系金花翻咗嚟啦！ 翻咗嚟啦！ 真系噶， 系金花， 太开心啦！ 马醉木直到呢个时候，口里面先好似火山爆发咁飙出两个字： 金花。 马金花就系咁翻咗嚟啦！嗱，喺当晚，马醉木已经完全恢复清醒，虽然佢睇起身又瘦又潮水，但系已经可以挺直身体企喺度，而且讲嘢嘅声音亦都依然咁洪亮、咁威严。成个马氏牧场以及附近同马氏牧场有联络嘅人，全部都闻讯赶嚟。喺马氏牧场嘅大矿地上边，点起咗上百堆烧起身比人仲要高嘅篝火。嗱，就喺呢一个晏昼，汤嘅牛羊超过两百几只，而呢一啲牛羊通常咧都俾汤成两本，而且摆喺篝火上边烧。发出嗰种令所有人流晒口水嘅香味，再加埋一坛一坛嘅酒，风泥被烤开之后所散发出嚟嘅酒香，将上千人身上边啲汗味全部都压晒落去，每一个可以赶嚟嘅人都赶晒嚟啦。消息传得好快， 马金花翻咗嚟啦。喺马善牧场嘅屋舍前面围住好多人，嗱，嗰啲人都知道自己嘅身份高低，同马善牧场或者马聚牧比较接近嘅人咧，就企得近啲。嗱，企喺最近大门口嘅，当然就系卓长根啦。嗱，马聚牧叫出马金花嘅名之后，马金花就扶佢行翻去。嗱，当佢跨入屋企嘅时候，佢拧转身向聚集喺门口想跟佢入去嘅人讲： 各位，我同阿爹有啲嘢要讲。阿爹嘅身体睇起身好弱，各位就唔可以再入嚟打搅啦。 马金花咁样讲，所有想跟埋入去嘅人当然就只好喺门口等，包括卓长根在内。马金花同马聚牧入到去之后，就一直冇出嚟啦。嗱，盛大嘅庆祝系卓长根同几个老资格嘅人商量之后决定。聚集喺矿地上边嘅人越嚟越多，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充满住疑问。呢五年究竟马金花去咗咩地方？嗱，一直到天黑，上弦月升起，马金花同埋马聚牧先又一次行翻出嚟。嗱，马聚牧今次出现精神奕奕，所有人都好开心。马聚牧一直向前行，马金花跟喺佢后面，一直嚟到人群中心。马聚牧突然间举一举手，用佢唔知几耐都冇发出嘅非常之洪亮声音就讲： 各位，金花翻出嚟啦！但系佢好快又要走啦。 佢讲到呢一度停咗一停，嗱，头先拍晒手嘅所有嘅人突然间静到鸦唱无声，想知道马金花突然间又要走，究竟要走去边度？呢、这个时候，十个人之中有九个人都认为马金花又要去嘅地方，一定就系佢呢五年嚟所在嘅地方。但系马聚牧跟住落嚟讲嘅说话，就出乎于所有人嘅意料之外。 金花要去上学堂，系去北京省上学堂啊！ 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呕咗。嗱，呢一啲草原上长大嘅大老粗咧，同上学堂呢件事之间嘅距离啊，真系唔知点讲啊，真系好远嘅，甚至根本上喺概念上都冇办法将佢联系起身。卓长根一时之间都搞唔清去北京上学堂究竟系咩意思，众人都好错愕，完全都未回过神嚟。嗱，马聚牧又继续大声讲： 今日系我哋父女重逢嘅日子。人人都应该替我哋高兴嘅，今晚呢，大家食多啲，饮多啲。如果边个饮得少、食得少嘅话，就系唔俾面我马聚牧啊！ 马聚牧呢两句话一讲，即时全场人一阵欢呼声。嗱，就算人人心里边都有疑问，但系个个都粗豪汉子、性格爽直嘅，都觉得马聚牧对佢自己嘅女翻嚟咁开心、咁满意，其他事问嚟都多余啦。嗱，于是咧，人人都掹出刀仔喺度切啲肉嚟食啦。嗱，酒从酒坛里边一大碗一大碗咁倒出嚟，所有啲人大碗酒、大块肉咁喺度食，全部陷入晒狂欢嘅状态。马聚牧呢个时候嚟到匿喺阴暗角，并冇参与狂欢嘅卓长根身边，两个人好耐都冇讲嘢。最后都系由马聚牧先打开话题： 长根啊，呢几年难为咗你啦。 长主啊，你做咩同我讲啲咁见外嘅嘢啫？ 长根，你一定以为我同金花讲咗咁耐，金花一定会将过去五年嚟发生嘅嘢全部话晒俾我听。 卓长根冇回答，只系另歪面冇望马聚牧。 长根，冇啊，佢咩都冇同我讲过，只系一味叫我唔好问，话佢要去上学堂啊。 咁长主啊，你就咁放过佢，你唔问噶？ 当然唔系啦，呢一个谜团如果唔解开嘅话咧，我死都唔甘心。但系我宝贝女既然咁讲，你话啦，我系问好啊，定系唔问好咧？ 咁梗系，咁梗系唔好再问啦。 咁咪系咯，而且佢翻咗嚟啦， 亦都长大咗，睇起身几好啊！你五年嚟，我嘅梦想都已经达成咗啦，我仲求啲咩啊？唉，睇吧，我都唔可以再求啲咩啦。佢唔肯讲嘅，一定有佢原因嘅。唉，好啦好啦，后生仔，唔好再谂啦，高高兴兴咁同大家饮下酒。唔好要金花，以为我哋唔开心先得噶。嘿，行啦！ 卓长根岌一岌头，行咗开去啦。就喺当日晚黑，佢醉到不省人事。第二日佢醒翻嘅时候，个头痛到好似要爆开咁。有人同佢讲，马金花已经走咗啦。临走之前嚟过睇佢，叫佢好好照顾小白龙。马醉木同几个老兄弟亲自送马金花上北京。两个月之后他们才回来，马醉木就显得很开心，逢人就讲北京有几大几繁华几威水。马金花在这一次离开马氏牧场之后，好像就再都没回过来了。我当时忍不住大声地问卓长根， 卓老啊，你说他好像没再回过来，那是什么意思啊？ 唉，这样的，我在几年之后呢，我都离开咗牧场啦，我唔知道喺我离开之后佢有冇再翻过去。 乜你都离开咗牧场咩？咁你去做咩啊？ 我去读书啦。金花话佢要去读书，我根本就唔知道读书系咩回事嘅。但系 阿马醉木翻嚟之后，先至令卓长根知道，除了他长大的草原之外，原来外面还有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不同的世界里面的人，可能根本不懂得怎样马，但是就懂得很多其他的事。马金花现在就在另外一种世界里生活，学他以前不懂的事。卓长根在刚开始的时候疑惑犹豫，但是每当马金花有信回来，马醉木好得意咁话俾佢听有关马金花嘅情况嘅时候咧，卓长根就开始有咗打算啦。佢决定佢都要去读书，学一啲除咗养马之外嘅事。咁究竟卓长根有冇办法再见翻马金花咧？我哋听日再讲。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谁愿意解答这问题？人在世，怎解放痛苦？谁愿意开解我的满愁？谁愿意开启我心？人是可以赶尽将往失落，尝试解开心里的死结。人是可以洗尽惯性苦闷，尝试驱走苦痛的感觉。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吗？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棍，常在猜测得失好坏动向，总不知究竟始终太乱了。人是否不敌将往失落，或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See you.